打了我胆，干柴寻鬼酒尽，正欲着弥补阴云细雨降临，瞧我不阴天气难打家奔，到了我坐古庙身旁我站起浑身雨过天晴黄昏时分，霎时间风儿轻月儿朗，月朗风清真好，对林绿笋着将来我就朝我前高奔，忙听得在江边之上有人呼亲，瞧我父闻亲心神稳定，才胆儿放置在了地呀，牙呀沉，从东你看烟灰才告他的命

我才官船上见伯牙，长吟不拜说有礼了大人，那位余伯牙同时官体焉能与他还礼，遵一旁坐下，我今天要与你细谈谈心。钟子期那并不谦让，居然落了座。伯牙不悦，面含尘，也不让他吃茶，空对坐。方才岸上可是你听清吗？那位子期说不敢深知，那略小一二，望尊官莫要你不良。伯牙说小姑口称听清论，我有几宗事，不得什么神之音。那我且问你，此琴当初什么人能把它留下，流落何处？那因为什么叫妖琴？造琴当用什么木？那什么人能造了这一张琴？自行行传说对乔公之音叫变为奏。子期说琢磨本事，伏羲氏流落瑶池，那因此那叫瑶琴。造琴当用梧桐木，上结亲下结婚，一群中结用那青朵两相云，出了一位回首的这个木匠刘子期，造了张来这一张琴。什么人富得好，富到何处啊？能够那会合人？那什么人以琴丧了那他的这个命？那什么人那以琴那骂个什么人？简简庄庄全说对，就算乔公你知。子期说此琴文王富得好，富到了妙处啊，常常的会仙人。文王世子不依靠，他也曾以瑶琴毁骂过赵君，大祭里定下一条阴毒计，周文王世子入，世子命归阴啊。

想，好叫我难猜难测，费三想，我不是天哪心事意难扬。 丝细鬓笑鸾凤，奈老母无心点烛张。你愿黄莺儿难作对，我叹粉边儿